深深的烙印，

情的过去，不要再牵扯被风雨。冰冷的双手也是最后的温柔。啊，你可知否，最后这一个冬季就是我们感情的年底。不要再留恋过去，爱人的双目也是最后接受。不要再编织借口，就让我潇洒地走。虽然你的眼神说明了你依然爱我，这是最后的温柔。 我的心，请 少失落的梦埋在心底，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。星星 手，温暖我拥有的天空，有你在我左右，我不怕风雪的寒冬。 虽然路途漫长遥远，可我们相陪伴，下真心祝福永远，让我们有同样的梦幻。 有你有我，这世界不会再有寂寞，有你的心和我一起跳动，生活会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